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02集，新月君兮一。因为林峰的话，程焕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从没想过要让轩辕凛因为自己难过。如果不是确定他对自己没有半点心思，当初他也不会用这样的法子脱身。他在大明宫坐立难安，林峰看他转来转去，转得人眼晕不说，还颇为碍事儿。那时连做活都得小心翼翼地防着他，只得咳了一声，想把人请到正殿去。程欢却忽地一拍掌：“ 哎，我得去上茅厕，你们先收拾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 他一溜烟往外头跑，林峰连忙拉住他。程欢急了，边跑边拽自己动手，林峰却不敢松开，两人便拉拉扯扯到了宫门口。林峰被他踩了两脚，疼得呲牙咧嘴，却顾不上喊疼：“ 程公公，程公公，稍等稍等啊，稍等片刻，您且换了衣裳再出去。” 程欢当时警惕起来：“ 我没说要出去。” 林峰叹气，这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他又不是个瞎子，还能瞧不出来。他抓着程欢的袖子，将人拉回大明宫：“ 您这样出去，少不得要被人查问，换了衣裳便利些。” 还真是这么个理儿。程欢咧开嘴笑了笑，拍了拍林峰的肩膀：“ 你想的可真周到。” 林峰引着他往主殿去，程欢挠挠头：“ 我的东西在主殿。” 他歪着头看了看偏殿，心里很好奇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陈荣有没有瞎折腾。可要去打问陈荣的消息，他又很是别扭。然而片刻，他到底还是忍不住了，凑过去问林峰：“ 那个，陈荣现在和皇上怎么样了？他们平常都在偏殿。” 林峰无奈地看着他：“ 皇上整日里都围着您转啊，哪有功夫去理会陈大人？自那日宫里出了事儿，他还是头一回进宫，皇上这不是也没见吗？” 程欢觉得这话里的信息量挺大的，一时间没怎么明白，就懵了一下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林峰已经取了衣裳来，程欢还心不在焉，总觉得林峰这话说的没有根据，但又不愿意问得更清楚，怕最后连这含糊的话都没了。他满脸愁容，林峰喊了他一声，瞧他没反应，干脆伺候着他换衣裳。程欢腰带一松，身体下意识一颤，烫着了似的，一脸退了三四步，抓紧了衣裳，警惕地看过来。林峰满脸尴尬，连忙请罪：“ 奴才只是想伺候您更衣啊。”“ 哦，别别别别别，我自己来，都是奴才，哪有你伺候我？” 林峰被他唬了一跳：“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您怎么能和咱们一样呢？您在皇上心里可是这个。” 他竖了个大拇指，程欢紧紧地盯着他的拇指看，不太确定道：“ 这是在说我很重要吧？他和你说过吗？”“ 这种话皇上怎么会和一个奴才说？” 轩辕凛没说，那就是林峰自己猜的。程欢很失望，胡乱系好了衣带就想走，衣摆被风带了起来，自眼前一晃，他才看见身上的衣裳竟是大总管的服制。“ 怎么给我穿这套衣裳？张公公看见该打我了。”“ 奴才可不敢擅自做主，皇上料到您不能安生在这大明宫里待着，已经下了旨，您仍旧是这宫里的大总管。别的不说，您穿这身衣裳在外头总能避开些不懂事儿的。” 程欢魂不在意，他才不怕别人，大不了就是吵架。他系好腰带，指了指外头：“ 那我出去了。” 林峰微微弯腰， 公公恕罪，奴才得跟着，皇上不许您身边离了人。 哎，我又出不了宫。 他这么抱怨，却朝林峰招了招手。 那你倒是快点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腿脚这么慢？ 林峰，承欢虽嫌弃他，自己却也跑得不快，走几步膝盖便不舒服，可怎么个不舒服他又说不明白，只好跑一跑再走一走，等缓过来就再跑一会儿。林峰叹了口气， 程公公，这路怎么这么长啊，咱们慢慢走，不多时也能到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程欢心里还是急，踩得青石地面砰砰响。林峰替他腿疼，想劝他一句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便听见小儿哭声传来，仿佛就在前头。林峰心里一跳，这里再往前那可就是御书房了，处理政务的地方怎么会有小儿哭啼之声？程欢也听见了，抬手揉了揉耳朵， 谁家的孩子在哭啊？ 这宫里还能有谁家的孩子？林峰摇摇头，紧走两步赶在程欢前头去打探情况。程欢追不上他，气得喊了两声，瞧见周遭侍卫来来往往，用隐晦的视线看他，这才想起来自己眼下穿着大总管的服饰做了什么，那是给轩辕里丢人呢。他讪讪闭了嘴，加快脚步往前，却不等到了跟前，就见林峰迎面走过来。 御书房前头出了些乱子，后宫的娘娘们不好得罪，咱们从后头进去。 后宫的娘娘们？程欢有些茫然，大热天的有什么事不能在屋里说啊，要带着孩子在大太阳底下哭闹。他从后面进了御书房，瞧见轩辕凛站在廊下，对面跪着个女人，也不晓得是玉嫔还是元妃，隔得远程欢也瞧不清楚，只看见他抱着孩子哭哭啼啼的在说话。程欢心里有点酸，他也明白自己没什么吃醋的资格，不说别的，现在连轩辕凛对他的态度他都没弄明白，要是林峰那句话不是自己猜测的多好，可让他去找轩辕凛要一句准话他又不敢，现在好歹还能自欺欺人，万一睁开了口他说了自己不爱听的可怎么办。他愁苦地靠在柱子后头偷听，冷不丁听见林峰说话， 大皇子脸都晒红了，娘娘就先回去吧。 大概是这句话触动了轩辕凛慈父心肠，他很快便道，进来说吧。程欢一慌，左右看了看，钻进了御案底下，他这当口才生出点偷听的心虚来。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心脏紧张的砰砰直跳。轩辕凛很快在御案后头坐下，程欢低头瞧了一眼，他的脚和自己的脚几乎是紧紧挨着，不过因为隔着鞋子，对方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。外头的女人还在哭，语调婉转悲切地说自己冤枉。程欢这才听出来原来是玉嫔，他有点懵，这不是才被放出来吗？听说正得宠，怎么一转眼就哭得这么惨？原来轩辕凛也不只是对他一个人凶啊。程欢心里稍微平衡了点，却听着听着就有些困了。他来的路上被太阳晒得有些蔫儿，这会儿御书房里温度适宜，他便有些撑不住了，靠在桌腿上眯着眼睛睡了过去。轩辕凛皱着眉听玉嫔将话说完，而后看了眼林峰， 传郎却来回话。 玉嫔抽泣了一声，只当他起了怜惜的心思，便闭了嘴去哄孩子，尽力露出自己慈母的姿态来。 朕记得下过旨，不许你去皇子所。 轩辕凛却忽地发难，玉嫔被问得一怔，连忙道， 皇上恕罪，臣妾知错，可还请皇上怜惜臣妾一片慈母之心。 你的慈母之心便是带着孩子来胁迫朕。 玉嫔连忙磕头请罪，动作一大，刚刚安静下来的孩子又哭了起来。 轩辕林吃了一声，把皇子送回去。玉嫔一慌， 皇上。 林峰见他不肯撒手，摇了摇头。 娘娘，抗旨可是大罪，您今日已经做过了活，眼下还是懂事些好。 玉嫔被这话说得脸色清清白白，却仍旧不肯松手。林峰叹气， 奴才得罪了。 他用了巧劲儿，隔着衣袖轻轻一捏玉嫔手腕，一股夹着酸痛的麻痹感登时缠绕玉嫔右臂，让她没了力气，软软地垂下了手腕。林峰便顺势将皇子接了过去，轻声哄了哄，交给了奶娘。皇子刚走，狼却便来了，瞧见玉嫔哭得梨花带雨，眉头拧成了一座小山。 臣狼缺参见皇上。免了，案子查得如何？ 回皇上，臣自玉嫔娘娘宫中发现了毒药，正是程公公所中之毒。 臣拘了明月轩里的奴才审问，掌事宫女声称的确是玉嫔娘娘指使她做的。 玉嫔瞳孔一缩， 不可能，本宫根本没经她的手，她在胡说。 话音一落，她便猛然醒悟自己刚才说了什么，脸色迅速惨白下去。狼缺摇了摇头，心道这等心计还要害人，都生了子嗣了，老老实实在后宫里待着不好吗？ 玉嫔身体一软，栽倒在地。轩辕凛看了他一眼，神情平静，似乎并不意外。 你可知那膳食是朕要的？ 玉嫔饱受打击，已经提不起精神来琢磨轩辕凛话里的意思了，可听见他开口，还是强撑着抬起头来。 对朕下毒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陆家乃至于大皇子都会被牵连。 这话说得太直接，玉嫔身体一颤，猛地清醒过来。 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道那是您想要的，臣妾就是一百个胆子也不敢伤您分毫啊。 轩辕凛垂眼看着他，脸上是全然的冷漠。一瞬间，玉嫔甚至以为他是想借此铲除陆家，为此牺牲自己的儿子也全不在乎。他浑身一颤，头一回觉得皇帝如此可怕，他哆哆嗦嗦地磕头， 皇上皇上，这一切都是臣妾所为，和陆家与大皇子无关啊，你是人君，放过他们吧。 轩辕凛眼睛微微一眯，抬手撑着头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 玉嫔，朕自然不信你敢谋害朕。 玉嫔神色一动，期待地看着他。轩辕凛神色微微一缓， 可眼下证据确凿，便是你无心之过，朕也不能罔顾国法，谁让你是主谋呢？ 玉嫔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 皇上。 狼却若有所思，却不敢去看轩辕凛，只好侧头瞥了眼玉嫔，见他吓懵了一样，半晌呆立不动，似乎全然没领会到轩辕凛的意思，干脆咳了一声。 禀皇上，臣审问那掌事宫女士，查出她与元妃娘娘有救。 这话宛如一支利剑，刺得玉嫔浑身一颤。她醍醐灌顶，西行两步上前，趴着御案看轩辕凛。 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是被人蒙蔽，才会犯下此等大错。 轩辕凛看着他，嘴角微微一翘，露出个冷酷的笑容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